广泛地区造成山泥倾泻同埋水浸同埋水灾。气象部门话，多个地区喺呢两日嘅雨量相当于全年嘅四成。当局话，至少21条河道缺堤，水深高达2至3米，道路同埋房屋淹浸。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天色逐渐好转，随后几日持续天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40点，升233点，总成交金额73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7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6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2，升4.4，建设银行6.23元，系升1元，盈富基金27.5元，升2元，中国平安94.6元，升1元，友邦保险73.75元，升5元，汇丰控股60.05元，升1.1元，美团点评87.45元，跌1元，华夏沪深344.85元，升7元，万洲国际7.68元，系升2.8元，港交所237.8元，升6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9.873，瑞士法郎7.881，澳元5.316，加元5.939，新西兰元4.951，欧元8.6505。每百日元对港元7.2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港金现价报13,92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7.92美元，卖出1,4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就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只是多车没有龙尾，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比较繁忙一些，龙尾康庄道桥面的。港岛路面方面，山顶金道有临时工程的，由现在去到下午4点，近住门牌11至21号那段的金道落山方向有局部封路措施的。而西区德富道西就有电车路轨工程，德富道西东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山道交界一段的左边线只给电车使用。九龙路面方面，而家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就比较塞车的，龙尾去到窝打老道。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带都是多车啦，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太子道西天桥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都多车，龙尾到富豪东方酒店附近。仲有就是葵涌道去旺角，近住蝴蝶谷道青沙公路交界呢，交通都比较挤塞的，去旺角方向。咁至于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呢，提下大家啦。咁港铁除咗轻铁同埋机场快线外，所有港铁路线嘅车站就可以使用嘅。不过呢列车服务去到今晚10点嘅时间呢就会结束㗎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好多人都知道游水前要做足热身运动，唔好食得太饱。你知唔知仲有其他安全守则噶？ 仲要留意自己嘅健康状况、泳术同能力。饮咗酒、食咗药都唔好落水啊！长者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就更加要小心，要量力而为。 就算游水叻嘅，都唔可以掉以轻心。记住啊，体能泳术齐注重，碧波畅泳乐融融。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乐。 星期一啊，时间嚟到下昼嘅3:09啦，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有严婷喺度， 系啦，咁由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就会将我哋呢个以歌会友嘅环节 豪华版啊， 拖长嚟做。 喂呀，你讲得好听啲得唔得咧？即系想卖嘢 都唔系嘅，嗱，即系平时我哋拆开三集啊嘛，而家变咗一日过，系啦，就揾啲唔同嘅朋友上嚟拣下佢哋中意咩歌， 系啦， 系啦，了解下佢哋人生嘅故事啊， 系啊， 成长嘅片段啦、啊，心路嘅历程啊，等等咁样咯，系啊， 同埋你都有啲鼓励。唔到嘅歌单喺度， 系啦，咁啊，一阵间我哋又系今集同我哋拣歌嘅一位朋友系王迪斯嘅， 系啦，一位作家嚟嘅， 系啦，咁啊，我今日第一首拣嚟呢首歌系今日新手嘅派台歌嚟嘅、嗯，我唔知阿王迪斯即系佢都写好多专栏啦， 系， 唔知呢四个字会难到佢，系啦，因为个歌名系难写嘅，系啦，但系呢近年都系啦，譬如你啱阿泳儿花心都拗痕一个拗字点写啊， 系 啦，譬如啱啱阿冯允谦嘅山卡拉。 嗯、 又是挑战呢个广东歌，究竟啊呢平时呢日常用语点写出嚟嘅咧？咁样咁今日呢首歌咧，我觉得系有年代之差嘅。 年代 系啦，因为佢个歌名咧叫做下气下气何气。 年代感啊，一度即刻有啲大气嘅 feel 出咗嚟。 但系因为平时我哋讲系嗰啲嘻呵下气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嗰啲即系气你啊，无无谓谓啊，嗰啲咁嘻呵下气嘅嘢得啦，咁样嗰啲嚟噶嘛。但我今日收到呢首歌，我问一问佢公司个 PR， 你肯定系 系咯。 下气何气？佢话系咁样，所以我哋就揾嚟有 Blaster 呢一首嘅 新 嘅派台嘅作品吓，叫做 下气何气。 输入某个程序，情绪都收起，戴上面具之后没有然后，寒暄多几句，笑着离去。想话其实干脆，唔出声，感觉冇咁受罪。生命其实有限。有限，点解要一再逼迫到毫无空间？祈求先生 ，grab it and bump up， 哦耶！下气何气？你讲乜嘢？废话多到装满仓舍，下气何气？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把车你落车，请你讲嘢带点。再下气何气？ 傳媒界好啱聽啦，又或者如果你係做記者嘅話，都可以旁身嘅呢、這個。即係如果你遇到一啲即係受訪嘅嘉賓啊，麻麻地啊咁樣啦，又或者去做啲係好無謂記者會啊咁樣啦，咁你就可以 朋友打俾你。係 啊， 你嘅手機鈴聲記得調為呢一首歌。 係啊，一直接跳就跳去 chorus 嗰個部分啦。究竟下邪何起点写呢？原来口字边一个下边个下啦，跟住嘻哈个嘻啦，口字边个呵呵呵呵个呵啦，同埋口字边个气个气，就系、是、Blaster 呢首新歌 《下邪何起》。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我哋揀歌咧，有一位嘅女嘉賓啦。咁我點解你好緊張咧？我想問一下啦。 因為我睇佢嘅歌 list 咧，其實我幾多首都幾意外下。 哦，係啊， 所以聽一下佢故事。 因為咧，我開頭覺得，即係如果我哋老土啲講啊，即係歌有唔同嘅味道的話咧，我覺得今日個女嘉賓可能會揀嘅咧係啲辣味啲嘅歌會重啲嘅，即係同佢文筆係、我覺得係有啲關係嘅。 即係我以為會有烈女嗰啲嘢啦，係咪？ 咁就太 cliché。 好難服侍嘅嘉賓啊！ 唔係我難服侍啫，個嘉賓你唔好話佢難服侍。 嚟啊嚟啊！ 咁我哋有黃迪斯啊。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嘛。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系啊，喂，多唔多人用即系辣去到形容你噶？我想问一下。 多。大家好惊噶，原来我弹开十尺咁样噶。 但系呢个认识系咪比较片面啲咧？其实即系每个人都有好多唔同面向噶嘛。 唔系几好，我觉得。 系。 系啊，大家咪弹开十尺咯。 哦。 即系对于生人勿近呢件事 系几好啊，几好啊，系啊。跟住我稍为唔好咁衰，大家已经觉得我好好啦嘛。咁我咪好着数咯。 呢个做人嘅道理，我今日新學，但真係幾好喎、啊，真係 我好輕鬆噶，所以 即係長時間唔笑，你間唔中笑一下咧，啲人就會覺得你應該心情幾好。 哦，係啊，我都係咁噶，因為我長期黑面噶嘛，係啊，所以如果我有陣時突然間即係微笑少少，係啊，跟住啲人就覺得，咦，你今日心情好好，唔係啊，我平時都係咁嘅心情噶啦， 係咪？即係唔鬧人已經係嗰日黃恩浩蕩咁樣。 系 咪 好 开心啊？ 系啊，喂，但我想知阿黄迪斯，你听歌嘅习惯系点样嘅？即系揸车啊，定系点样？系有时候会听歌多嘅咧？ 我就其实我任何时间都可能听嘅，例如啦，譬如我夜晚啦，临瞓前啦，咁我可能听一阵间又睇下书，嗰啲啦。即系我成日都觉得你唔可以由朝到晚系咁吵嘅。你点都有少少时间留翻俾自己。 系 咁又譬如话我喺度即系扫紧地拖紧地嗰阵时咧，咁我又会听嘅。 哦， 即系所以我冇特定话啊，一定要坐定定喺度听定系点咯。 但系我想问你，听歌对于你嚟讲系一个舒缓嘅过程嚟嘅？ 有唔同嘅作用嘅，我甚至乎我觉得咧，譬如我写个文章，我话你做唔同嘅嘢咧，系应该听唔同嘅歌嘅。咁例如咧，譬如你去行美术馆咁样啦，咁你应该听咩歌咧？嗱，即系当然好个人啦，好个人啦吓。咁譬如我自己咁样咧，就我中意一路睇美术馆，就一路听 Congo 嘅，即系一个 classical music。咁佢嗰种，跟住有好多人聽到我依個選擇咧，就會覺得嚇咁、奇怪嘅、咁，即係因為 Conor 咧，佢雖然係古典音樂啦，但係佢咧係有少少好似嗰啲迪士尼咧嗰只米奇老鼠跑過去，跟住碌低咗打三個空翻，跟住跳翻上嚟嗰啲啦，即係佢有嗰個 feel。咁我就覺得，因為睇即係譬如你睇畫咧。你可以係好靜噶嘛？咁你有時會覺得悶嘅時候咧，嗰、那個音樂咧整翻個即係背景喺度 bling bling 咁樣，但佢又有啲起承轉合咁咧，就好過癮嘅。咁反而我覺得，譬如跑步咁，雖然我十年都唔跑一次啦，但係如果咁啱嗰日係潤月咁我跑咧，咁嘅時候咧就會我要聽翻啲好平靜嘅嘢咧嚟。平衡自己嘅 心理嘅，咁可能我会听 Bach 咁样咯。 哦，系啦，几有趣喎！即系反而你做静嘅嘢，就想去听一啲热闹啲嘅。 系啦系啦， 做啲激动啲嘅嘢，就想听啲平静啲嘅。 冇错，咁你真系你，哇！你真系一语道破咁样。 咁佢个人就长期可以一个好稳定嘅状态。 系啊，系啦，冇错啊， 系啊，节奏真系可以帮佢调节个生活嘅步伐嘅，真系。 系系啊，会噶。 所以我情绪好稳定噶， 系， 我好少发脾气噶，我唔知有冇关啊咁。 今日咧，黃迪斯咧就係同我哋揀咗五首佢自己心水嘅作品嘅，咁佢都話：，我排一次序噶啦，咁樣樣。呢個次序係根據你啲係認識呢歌嘅時間啦，定係點樣去排噶？呢五首歌？ 唔係，我覺得做人應該有啲驚喜嘅，即係如果你點解你哋笑點咁低嘅？ 少少喎，唔係因為頭先翻你最開頭就係、是、其實你 nice 啲，我哋就要笑啦嘛。我哋就有種 yes， 因為我嘅笑點係好低嘅，係超低嘅。咁我好少見到有人同我一樣低，所以我今日覺得惺惺相惜，真係好興奮。咁嗱，我揀呢個次序咧，其實我覺得係有個有啲驚喜啦，有啲故事性咁樣嘅，即係佢可以幫我去解釋嘅時候，容易令大家明白我成個人嗰個思路係點樣噶啦。 咁我哋先由呢個思路嘅起點開始啦。 好， 第一首你揀係鄭秀文。唯独你是不可取替。 我觉得呢首歌其实是好 hit 的嘛，即基本上我哋香港人可能一两个 generation 都即耳熟能详啦，系咪？即 Sammy 又是我都好喜欢的一位歌手。咁啊，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大家一想就系、是，哇！你真系嗰啲一生一世啊，咁样啦。因为我觉得在爱情里面我哋成日都有一个想法咧，好多女仔都有，我是很 unique 的，即系我系独一无二嘅，咁尤其系咧有啲男人咧，佢哋去，譬如一个男人佢已经有老婆咁样啦，咁佢就想去坤一个年轻貌美嘅女仔，就做佢个小三啦。咁佢唔会同你讲，喂，我坤你啊咁噶嘛，系咪？咁佢一定会同你讲乜嘢咧？嗱，佢一定讲呢句，你真系好特别，佢一定咁讲嘅。我估而家好多听紧呢个节目嘅女仔咧，都曾经有男人同你咁讲过。你好特別咁，跟住嗰個女仔咧，譬如我都聽過嘅，曾經有男人咁同我講過嘅，咁跟住我嗰陣時咧，嗰個人我嗰陣時我唔知佢結咗婚未，因為佢又唔會話俾你聽噶嘛，係咪？咁跟住你又要查佢嗰啲有冇衰仔子啊，唔知咩嗰啲咁樣咧，咁搞好多嗰啲嘢，咁跟住咧，你當初如果細個年輕嘅時候咧，你啱啱聽到咧，哇！你淨覺得我好特別喎、啊，我好特別啊 ！Come on， 我好特別咁樣，即係你無端端咧，其實你係唔會，譬如我媽咁啦，佢生咗我出嚟幾廿年，佢唔會同我講：喂，女你好特別咁樣，即係唔會噶嘛。咁所以我唔會特別去諗自己係咪好特別嘅。咁但係好啦，跟住你無啦啦有個男人，情深款款咁望住你，同你講 ：Daisy 好特別咁樣，世界就～即系嗱，你而家咁听讲好少啦，但你当时觉得好凄美嘅。 但你唔会问佢有咩咁特别啊？ 你嗰阵时嗱，因为佢咁讲，都会问嘅，时都会问嘅。但系咧，你嗰阵时你即刻就会信噶啦。系啊，因为好多时咧，其实你好似啲网上骗案咁样咧，即系嗰啲咩网恋哈利王子嗰啲咁样咧。咁佢嗰个哈利王子都同嗰位女士讲话你好特别啊，嗰啲我肯定佢系有噶。咁、然后因为呢个咁样咁具有人类普遍性嘅对白咧，系真系可以系困到好多女人嘅。咁然后咧，你同一个服啦，你俾人呃多几次咧。咁通常你就會醒㗎嘛，但有啲係唔醒嘅、okay? 有啲我強調係唔醒，十次之後都唔醒，所以嗰啲咩性交轉運都不斷有人信啦，係咪？咁但係我哋呢啲都算係唔蠢唔曬啦，咁你呃得幾次咁都漸漸覺得，哇死我咪真係咁特別。咁開始懷疑啦喎，咁然後你就開始明白到底嗰個唯獨你是嗰個取替到底係咩意思囉。 哦， 系啦，咁我后来咧，其实我觉得呢个位置有一个突破嘅， yeah. 即系我讲得懒系懒劲咁样啦。咁其实咧、那个突破系咩咧？就系、是其实你嗰、那个你嗰个独一无二嗰个身份咧，系、不需要咧由人哋去肯定你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人男又好女又好，唔關性別事嘅，係你嗰個人個成長咯。咁譬如就是说你一路长大啦，你会开始渐渐觉得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我有一个 无可取替的一个角色嘅，吓，即系其实你唔需要话我话我可以战征服宇宙咁，你先叫独一无二啊！即系其实你每个人就算，所以我觉得嗱，有啲人话喂整容啊咩整唔整啊嗰啲咁样，咁我觉得喂你整咗你咪唔独一无二咯，因为你系一号眼同三号鼻啊嘛， 所以整得好核突咯，或者真系好特别咯，整到 特别丑啊， 特别丑， 即系认嚟如嚟，即系啱定系你嗰个鼻咁， 系嗰个三廿九号鼻嗰个咁样，冇人拣嗰个，咁所以我觉得。你话丑又好，靓又好啦，至少冇人同你一样嘛，系咪？咁就变咗，我觉得性格啊嗰啲都系一样嘅，就系话我呢个性格，你话我有才华又好，你话我黑人憎又好，咩都好啦，总之冇人同我一样咁黑人憎嘅，咁都不失为一个特征，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呢、這个唯独你只不过取替，我渐渐开始有一个唔同嘅演绎啊，咁、我好鼓励啦，我啲读者啦，大家去唔好太介意人哋嘅睇法咯，咁同埋我成日都话咧，咩叫坐监啊？就系咧，即系我哋而家嘅理解就是，哇，好恐怖啊，捉你拉你坐监啊，咁样样啦。但其实呢个世界上面有几多人系坐紧监咧？就系、譬如话，你有几百亿、几千亿身家，你讲句说话都惊嘅，咁你话香港有几多个人系真系有几百亿、几千亿身家，然后佢可以够胆讲一句佢真心相信嘅嘢咧？反而话我哋呢啲咁样嘅，即系穷到窿嘅咁样样，冇乜所谓啦。我呢世都唔会发达噶咯。咁反而我觉得我讲嘢可以畅所欲言咯，即系冇乜包袱啊嘛。咁所以好多时就 系、 所以个自由到底系乜咧？咁我都成日谂呢样嘢嘅。譬如话你嗰个男朋友send 个WhatsApp 俾你，咁跟住我你 send 俾佢，咁然后你 send 佢即刻复，哇你好开心、跟住你 send 俾佢好耐都唔复嘅，已读不回嘅，哇跟住你真系好唔开心啦。咁你咪坐紧监咯，因为基本上你个情绪系俾别人控制住。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个唯独你是不可取替，你就要系自己去肯定翻自己。 系，所以你应该可以好 diva 咁样讲一次，呢首歌系应该唯独我是不可取替。 好，讲得好。 风浪就也不计，唯独你一个事。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监警会正系审视反修例事件中嘅大型公众活动，前秘书长朱文健建议，监警会可以考虑每月举行发布会，向公众交代调查进展同埋行动细节，增加透明度。朱文健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话，定期发放信息，让市民知道监警会嘅调查有冇遇到困难，可以增加市民对监警会嘅信赖。他形容反修例冲突规模是史无前例，但监警会处理过包括2014年占中和201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所衍生出的投诉，当时监警会调查之后作出的建议，警队亦都有接纳，呼吁给予监警会一个机会。现时是评基会主席的朱文健话，六月至今收到过百宗查询，主要是警方在拘捕过程有没有涉及性骚扰或者性暴力，但很多都是根据片段或者是照片，难以主动跟进，希望当事人主动和评基会联络。闹新闻台一名外判车长凌晨在旺角警署外前往取采访车途中，后脑位置怀疑中布袋弹受伤，其后被多名防暴警察押入警署。闹新闻台引述车长话，在警署内遭到暴力对待，身上至少有九处明显伤痕，包括是额头两边的手踭、手掌，至于右边面下颚骨裂，要留院接受手术，部分的伤势是在警署内造成。车长话，当时有几个警员将他带到楼梯，有人将他的面按在墙上，又用警棍打他的头、手和脚。他已经多次表明是 Now 新闻台的员工，他当时手持印有公司标记的反光背心。 Now 新闻台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极度遗憾，并强烈谴责警方滥用武力。声明提到，车长受伤倒地之后仍然被按在地下绑上索带押返警署，车长在警署内遭到暴力对待，促请警方执法必须克制并彻查事件。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成员吴嘉怡和何秀仪在今年三月在立法会的国歌法公听会内抗议，遭到律政司票控，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12月2号再讯，等候法律意见和文件。何秀仪被加控一项普通袭击罪，说他在会议厅袭击一名男保安，他准以500元保释，定期每星期到警署报到，并禁止进入立法会大楼以外100米地方。三人在今年的3月16号出席立法会国歌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的公听会期间，举起标语播放国歌和离开座位，他们被指未有遵守秩序作出的抗议行为，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的行政指令，上个月收到法庭的传票。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说，香港的示威活动仍然激烈持续，在香港期间他穿着黑色衫，以示坚定和示威者站在同一阵线。 克鲁兹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示威的影响威力强大，例如是之前在 NBA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表涉及香港的言论之后，在中国被杯葛和封杀。其后 NBA 曾经发表一连串的道歉声明。克鲁兹认为美国的商业活动不应该令到美国人受到审查，又说支持香港人，符合美国利益。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批评克鲁兹成为昨日香港局势中最突出的破坏性因素之一，让气焰已经衰退的一些示威者产生新的幻觉，又说他来香港唯一的目的就是破坏香港稳定，并将这种破坏造成在美国可以政治加分的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天色逐渐好转，随后几日持续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36点，升231点，总成交金额79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7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6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6，升3.6；建设银行6.25元，系升1.1。盈富基金27.45元，升1.5；中国平安94.55元，升9.5；汇丰控股系报60元，升1.05元；美团点评88.25元，跌2元；友邦保险73.6，升3.5；华夏沪深344.8，升6.5；万洲国际7.7，系升3元；港交所237.4，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08.27，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7，加元1.32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065，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02。港金现价报1392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7.87美元，卖出148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咧，主要就系九龙方面啊，多处都系比较挤塞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港铁站多车，龙尾排翻到去将军澳道，接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反方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对开。协和街下行观塘道嘅龙尾啦，排到去月华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由于啦成业街同埋敬业街比较挤塞，伟业街近住骏业街嗰段啦，龙尾都系排到去丽业街。另外红桃道去油塘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考明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咧系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果栏同埋公主道近创资中学。而家培正道落去窝打老道咧，都系有少少车龙噶。反方向出尖沙咀九龙医院嗰段咧，车龙一路排到去希福道。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基堤道多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口挤塞，龙尾去到路明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打骂只系一时嘅情绪发泄。 唔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仲可能影响小朋友嘅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揾下更适合嘅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八啦吓，咁啊，继续我哋呢一个 豪华版嘅以歌会友啊， 一路逢礼拜都系咁噶啦。嗱，今日咧同我哋拣歌嘅咧，已经同佢倾咗一阵偈噶啦。 系啊，有王迪斯啊， 系啦，都估佢唔到啦。第一晒拣唯独你是帮我取缔啦。 但系其实你睇到最后系感受到嗰列女嘅列嘅，唯独我是帮我取缔。 嗰系我嚟嘅， 系你嚟嘅，对唔住，列女列女。 系啦，喂，但系我之后咧嗱，因为 total 系拣五首歌，但系之后呢首嘢问阿 Daisy 啦，就系我都几 surprise 你会拣呢首，因为系。嚟自卫兰的就算世界无童话。 是、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是适合听完刚才那只唯独你是不可取代之后你就开始可以、安慰一下自己啦。就即其实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一个男人跟你那个、承诺又好什么都好说、唯独你就是不可取替的、可能有时是破滅了又好什麼都是不重要的，因为呢就算世界沒有童话呢，其实你都可以生活得很好的、所以次序就是这样来的 了、 啦，這个就是我有一天拖地的时候呢，即我上网亂按那些即是 playlist 然后他刚刚这样顺了这个序、我觉得挺好的、所以就今天这样分享法咯。 但你是去到几时才意识到喂其实那个现实世界就真的喂不是那种很 cliché 童话故事什么 浪漫啊 诸如此类那些、 我大概幼稚园 K2 的时候呢，我看白雪公主我就 get 到了已经。系啊，因为 咁早啊， 因为咧白雪公主咧系净系完咗喺嗰个王子同埋嗰个公主佢哋结咗婚，然后永远之后都好快乐。跟住我就问啦，我话咁跟住点咧咁样？咁然后就冇人答我啦。当然，咁其实嗰个事实就系、结咗婚之后，白雪公主变咗肥婆奶奶啦，然之后嗰个王子系变咗大肚腩加甩头发加唔知咩咁。跟住大家为咗挤牙膏到底系中间开始挤定喺尾嗰度开始挤，然之后发生争执啦。繼而動武啦，咁樣即係呢個講笑啫。 A1 睇到嘅， 咁但係即係呢個講笑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好多生活上面嘅細節咧，就係、最折磨人嘅地方嚇。即係我覺得兩個人相處咧，有好多人譬如話我幫你擋子彈嗱，唔難嘅喎。你一下啫嘛。但係咧，你話嗰啲生活細節每一日。其实喂接衫啦你做咩就係地下有张纸有半年都唔执。 搬啦不如。 咁啲鞋做咩唔摆入鞋柜啫咁样。真係好多生活嘅细节你去咬跟住仲要係打机啦。呢啲又係真係咬到不得唔好成日打机啦你咁样。咁跟住个男仔又梗係又觉得咁我返工咁大压力咁打机有咩问题啫咁样。即咁啦， 系啊，你都唔好成网购啦，好唔好啊？ 就系咯，咁所以我觉得生活即系、就是、一齐生活咧，其实先至系嗰个挑战。 系， 所以你话世界系咪 有冇童話呢？究竟，即係個童話其實就係我哋個 fantasy 啊，就係距離好遠睇噶嘛。通常咧，我覺得譬如你認識一個人，男朋友又好啦，女仔 friend 都好，冇乜關係嘅。你離遠睇咧，朦朦地嗰陣時咧，即係幾百度近視，朦朦地咧，好靚噶嘛？你覺得？跟住通常咧，我試過以前真係好中意一個男人，好中意佢。跟住收尾咧，開始拍拖咧，好快就分咗手。因為咧大家熟咗啊。熟咗就分咗手，咁所以呢个就系嗰、那个你行得近，你就睇得越真，咁就反而系个童话就破灭咗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即系一个成长咧，开始一个领悟咧、就是，就系其实咧冇童话咧，你唔好咁离地，先至正咯。即系呢个先至系人生，因为我觉得我唔需要一个梦噶、我个生命比我个梦比个梦更加好。因为我唔中意喺度轻飘飘不能着地咁，有乜意思啫？即系做人系有哭有笑有情绪先至有意思嘅。 系、所以你应该系中意史力加多啲嘅，即系佢地啲。即系嗰套动画咧， 佢觉得你唔中意啲靓嘅嘢。 唔系，因为嗰套其实真系就系、是、我系话俾你，童话其实唔存在噶。即系嗱，你唔一定系最靓，你先 deserve 一个即系所谓嘅爱情 啊。 而王子都唔系一定嗰个样嘅，王子一定好噶咁样。公主嘅生活都唔一定系如意。 嗰、故事入边，王子系贱人嚟。 系啊， 哦、oh, ，OK， 唔系即系我觉得如果 有 generation gap， 乜 嘢都讲，其他卡通片嘅例子， 唔系咁我都唔系 Frozen 嘅，我又未系嘅。 我哋都唔系，你放心。 因为我其实我个脑纠缠咗喺嗰个靓仔王子嗰度啊，我个脑不断喺度缠绕住喺度，因为我喺度谂咧，其实咧。喂，你可以嘅话，梗系尽量靓仔啲好啦。即系我唔系话，因为即系见到佢靓仔就即刻 中意啦， 系啦，跟住心谂唔系啦，都搵翻史力加咗上，冇呢回事。 又唔使去到咁 extreme 嘅， 咁咪就系咯。所以尽可能我哋都努力拼命奋斗，搵咗个靓仔先。 系。 嗰、那個靠唔住啦，先至揾史力加咁樣。 而中間仲有好多款人可以揀嘅。 系啦。 双雪真眼睛，似看到最动人风景，没有噪音，只得笑声，散播到最远的山岭。在这世间分享晚餐，有冲淡，有万人分担，没有染污的晚空，会看见远方的花瓣。You said 这世界会动人得多，人你我他相差再多，仍然能同咗。 喂，我挺好奇咧，嗱，即系你系一个作者啦，一个作家啦，不如你听歌嘅时候会唔会都留意歌词先嘅？即系听嘅时候。 会啊，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因为我做嘅工作咧、嗯，就系文字系个核心啦、啊。咁、嗯、我又有做 talk show 啊，我又有又有譬如开个演唱会啊咁样啦，自己写一个歌咁。咁我觉得我做任何嘅平台都好啦、嗯，其实只不过系换咗唔同嘅舞台，嗯、但系咧都系分享我嘅思想嘅。 系、 嗯，譬如我而家喺度做紧，即系同你哋一齐分享呢个节目，其实我都系 share 紧我嘅思想嘅。咁只不过你用音乐啊，定系你用说话啊，定用文字啊咁样。咁、我觉得就所以咧，譬如我听歌咧。我都係，你講得好啱，我就係好快我就會睇嗰啲字咯。 啊， 係啊 ，OK， 所以係就係睇文筆 O 唔 OK 啊，就可能會再加分啲咯，首歌。 係啊，我其實我比較中意啲係有啲有古仔嘅，咁又好正喎，因為你歌詞其實好少字啊嘛， 係 係係，咁你用最少字，你講到個最好嘅古仔，哇！依、這個真係超級功力高嘅，係、嗯、啊，咁又係譬如話佢唔係講古仔啦，但係佢講到一啲。你个情绪啊，吓、 yeah. 佢可以用一啲，因为其实歌词就系诗啦，咁、佢用啲诗好少字咁样，就可以讲到个情绪，哇又好正喎、 啊，系、OK， 咁睇下跟住第三首黄迪斯拣嘅系 Beyond 嘅情人，系、啦，呢首系歌词先啦，定系咩原因你会拣呢一首嘅作品嘅咧？又 拣呢首咧，其实我系首先不嬲好中意 Beyond 啦，咁第二咧就因为 Beyond， 我觉得我点都要拣一首噶啦，咁样先对得住自己，同埋我觉得身为香港人，你真系不能即系一定要中意 Beyond 嘅，咁系嗰即系嗰种情怀咯，咁我喺度谂啊，咁 Beyond 咁多首好歌，拣边首好咧咁样。咁最近咧我就Facebook 啦，咁即係有寫好多文章啦，咁我其中咧就有一日就有睇到個留言，就係咧有一位喺內地嘅同胞啦，咁佢咧就留言就寫咗句嘢話佢有一次嚟咗香港，咁就喺中環個摩天輪嗰度咧就望咗摩天輪，然後咧就喺度聽 Beyond 嘅首情人，咁跟住佢仲喺個留言嗰度寫咗幾句歌詞出嚟啦。咁然後佢就話，其實依歌詞就令我，因為即係大家聽嘅時候可以特別留意下歌詞啦、就話佢覺得佢喺即係你知喺大陸同喺香港其實係兩個世界啦。咁佢話佢所認識嘅香港就係 Beyond 嘅情人嘅眼中嘅香港。哇！跟住我覺得好感動啊，係啊，即係因為佢仲佢個留言其實仲有講就話，佢有問我寫嗰篇文裡面咧，佢話佢有幾句睇唔明，因為廣東話嚟嘅，咁佢就特別問咧就啊呢個廣東話依幾句係咩意思啊咁樣，咁我就好有耐性咁就答佢解俾佢聽，跟住咧佢嗰個留言咧係有成500-600个 like， 然之後咧我好多其他嗰啲讀者咧，大家都好踴躍喺度留言去回答佢解釋嗰句廣東話俾佢聽，因為其實我哋最感動嘅地方係咩？我哋唔討厭大陸人，我哋唔係話因為你係內地人，所以我哋就總之就唔中意你啦，咁樣乜都唔使講啦，總之就憎你咁。其實唔係噶，其實我覺得我哋好開心可以。佢哋有興趣去了解咯，咁跟住我哋，所以我哋大家都好感動，我哋覺得喂，總之係一家人啊，大家都咁，我哋咪解釋俾佢聽。然之後我更加睇到佢留言講 Beyond 嘅情人，我就更加令到我今日好想即係再 share 呢首歌，等大家可以透過或者我哋可以幻想翻如果我哋企咗喺中環望住個摩天輪，就響起 Beyond 嘅情人呢首歌。咁可能好切合我哋今日嘅心情。 但我好好奇就係佢唔明嗰幾句廣東話係關於咩嗰幾個字？ 其實喺我篇文裏面嘅一啲嘢，其實唔係話特別即係唔係情人嗰首歌啲歌詞嚟嘅，而係我有時寫文章咧，我大部分都用書面語，但可能我有幾句咧，我覺得特別係香港人嘅説話嚟嘅，咁我就會用廣東話講咁樣。咁所以佢可能有啲唔明咁樣 咯。係啊 ，OK， 所以音樂都係一種溝通同互相了解。一个文化的一个的桥梁咯， 系啊，同埋佢个旋律咯，因为即 Beyond 嘅旋律真系又系冇得顶噶嘛，佢总之一响起嗰个旋律，哇！你所有人就即刻会，你会有一种大家

到台湾出席。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天色逐渐好转，随后几日持续天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0点，升212点，总成交金额86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7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6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蚊，升4.2；建设银行6.24，升1.1；中国平安94.7，升1.1；盈富基金27.45，升1.5；汇丰控股系报60蚊，升1.05；美团点评87.7，跌7.5；友邦保险73.85，升6毫；华夏沪深344.75，升6毫；招商银行38.65，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9.855，瑞士法郎7.869，澳元5.309，加元5.938，新西兰元4.944，欧元8.645。每百日元对港元7.2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2。港金现价报1392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76美元，卖出1490.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提下大家咧，就有啲地方而家落雨嘅，咁天雨路滑，大家要小心揸車啊！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近入境事務大樓，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到馬會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就只係收費廣場多車啲。咁啊，港島路面方面咧，中區嘅干諾道中。去西环方向嘅，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带咧，相当之多车噶，龙尾去到大会堂。九龙比较塞车嘅地方咧，就应该系窝打老道啊。窝打老道九龙塘段啦，沙田方向咧就塞到去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嘅。咁另外近住广华医院嗰段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咧，而家都系挤塞噶。调翻转，咁啊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左转上去何文田村，亦都系多车，塞到去大学会堂噶。窝打老道南行，咁啊左转上去呢个何文田村咧就多车啦，咁啊塞到去大学会堂附近。咁啊啱啱收到个消息啊，培正道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培正中学对开咧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公开大学嘅培正道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培正中学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塞到去公主道。咁另外塞车嘅地方咧就系亚皆老街，咁可能系因为有啲灯位咧未能够正常运作啊。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都好塞车噶，塞到去天光道。仲有就系太子道西天桥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都系多车，塞到去新蒲岗近住御港湾附近。最后呢，卫生署提醒你，酒精是一种致癌物质，不存在安全的饮用水平，所以一滴都不饮就最安全最健康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躯壳，二个星解开束缚。1 2 3 4 5 6 7 8 骚动入我。1 2 3 4 5 6 7 8 手动摇。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跟住嚟到第四首黃迪斯今日揀嘅歌咧，就係頭先我哋鋪排，係佢自己鋪排嗰個驚喜。 個驚喜喎！ 咁但係，如果你頭先講歌詞嘅話咧，你基本上呢首歌嘅歌名五隻字咧，係、已經有一個意境喺度噶啦。 係啊，詩嘅頭嚟 嘅。係啦，徐小鳳嘅《深秋臘流頭》。 你調用呢、這個，用呢、 這 個， 用呢、 這 個， 用羅文嘅腔 出咗嚟， 朗誦出嚟。 中意呢首歌嘅原因係咩咧？ 哇！我好中意呢首歌啊，真係。其實我係首先咧，小鳳姐嘅歌咧，你以前細個聽咧，你會覺得涼噶嘛？咁、但係咧，真係呢啲真係搭落有味咧，你係要到大個咧，你先至明咧佢嗰種嘅境界啊。係啊，就係、是、其實我喺我嘅書同埋我嘅文章專欄裏面咧，我都有寫特別寫過《深秋臘流頭》首歌。咁咧，小鳳姐咧，我又有聽過佢，即係我喺網上面睇啦，見到佢喺演唱會咧曾經唱呢隻歌。咁佢都好幽默噶嘛，講嘢，即係嗰啲講啲嘢好好笑，但佢自己唔笑嘅啫。咁佢就有講過佢唱呢首歌，然後咧冇人明白佢唱乜，因為佢歌詞咧全部都係文言文嚟嘅。咁其實老實講我都唔完全明嘅。咁咁但係咧，我覺得個重點咧就係在於嗰種秋天嗰種詩意。總之我到而家咧，我都未揾到一首歌，尤其係廣東歌啊，係可以咁令到你 feel 到秋天真係嚟咗啦嗰種感覺咯，係啊，咁同埋佢係小鳳姐唱嗰首歌嗰個方法咧，嗰種那個痛咧，就係令到你好有嗰種即係嗰種有少少嗰種文學嘅情懷啦，但係佢唔做作咯，係啊，咁所以到其實我好大個先識欣賞呢首歌，係啊，咁嗱有好多人咧，我一講呢首歌，嚇唔係馬爹士你會中意呢首歌嘅咩咁樣？ 我哋本身個感覺就嚇嚇， 我哋呢班膚淺嘅人類。 唔係啲人咧，成日都覺得咧，喂，你翻書妹咁，你梗係溝鬼仔嗰啲咁樣。咁跟住我話俾你聽，喂，唔 係 喎， 呢首歌就是你嘅丹鳳眼，你嘅 Lucy Liu。 跟住我話俾人聽，唔係喎，其實我中意食大排檔嘅喎，又或者我中意食中國菜嘅喎，廣東菜喎咁樣。咁其實咧，咪即係嗱咁樣講，好似好粗鄙，即係嗰個菜唔係嗰個菜，我即係講食嗰啲菜。 呢個位置我哋就冇懷疑過啦。 我先杜絕咗你呢個污衊嘅思想先啦。 完全冇。 咁咧，我真係講係啦。咁呢、這個不同嘅菜式啦，總之就咁。但係我會覺得咧，有啲朋友佢就好驚訝啦，係其實講咁唔係咧，你試下聽先啦咁樣。咁然後當佢真係開始聽一次啦，然之後佢立即愛上。 啊、 我真的試過很多次都係咁，咁所以呢首歌是要有一種緣分嘅，係就是要你咁啱有冇嗰個人 click 到俾你，大家不妨在秋天嘅時候試下聽，好正。 俯首低聲相對望，共夜話，不計預算。到我会投影初风早醒，躺开心空相照应，尘世里百样错漏变合情，常记仿佛早春一天羞怯地默应，深秋立流头般女影，夜里怎记忆过去，又念及起一句无意种下爱念，恐怕心碎。 字，早该分清几许光阴不似箭，唯有再放下困惑期待变，常记仿佛早春一片羞怯地默认，心灿烂流头般泪盈，夜里怎叫捋过去，留恋却起一句无意。 嚟到最后呢一首咧，近代啲啦 吓， 系啦，陈奕迅嘅七百年后。 咁七百年后，其实我觉得因为嗱，我觉得 Eason 咧太多，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嘅歌啦。咁我就想拣一只系我觉得特别可以俾大家一种幻想嘅想象力嘅。其实我觉得香港人系嚟到即今日啦，其实我系最佩服大家，或者好都几 surprise 嘅，就系在于原来香港人系咁有想象力嘅咯。系啊，因为以前我唔知嘅，其实即系系嘛，有一段时间咧，即系嗱，讲句真心话，有一段时间咧，其实几唔想留喺香港嘅。系啊，我可能好多人都某一个时间点，你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哎，我真的想走咁。但反而依家有事，我就死都唔走啦。我赖死唔走啦，而家。咁即系我觉得要走都唔系我啦，呢度我屋企，我做咩要走？咁我反而系其实咧，我之前咧，即系有时会觉得我哋喺度拗啲咩咧，好兴拗啲咩关爱座啦，即系由日喺度拗嘅，咁你觉得好讨厌嘅，有时候有一排咪好兴喺度咩港女十宗罪嘅，咁我觉得系好烦咧，其实讲得多，咁你而家即系调翻转头谂，哇，原来嗰个系一个奢侈 幸福嚟嘅，其实 真系一个幸福，原来系情趣嚟嘅，即系而家我反而好想，哎，你窒下我啊，我窒下你啊，即系几有乐趣啊，咁样，即系唔使咁样去到下下都生死关头咁样啦，咁所以反而系而家呢刻，我觉得我哋最珍惜嘅香港人嘅特质系我哋嘅想象力，吓唔好谂住，一定冇可能噶啦，一定唔得啊，点有可能啫，咁样。no 乜嘢都有可能，所以我就喺度七百年后香港到底会点？咁所以我特别拣咗呢首歌。 系，但系咁啊，黄迪斯嘅话，你希望香港嘅将来系点噶？而呢个将来系大概系咩几多年到之后嘅香港咁样嘅？ 几多年后咧？呢、這个我觉得冇人可以够胆讲到下一秒嘅香港到底发生成点样。 你問我，我希望香港嘅將來係點？我希望大家行出街搭地鐵可以唔會俾人打啦， 嗯， 可以安全啦，嗯，我可以選擇我著咩顏色嘅衫出街啦，我可以喺Facebook 或者喺任何地方講一啲唔係傷害人哋嘅嘢，但係我可以自由咁表達我嘅意見啦，嗯。我希望我哋。就算唔同意別人嘅一啲嘅諗法， 嗯， 但係我哋大家可以傾下偈，傾完之後我哋覺得喂開心嘅喎，爽喎，傾完之後過癮喎，咁樣，然之後繼續係朋友， 嗯， 我希望係咁樣。咁又或者係我有一啲願望就係我哋嘅學生，我哋嘅年輕人，佢哋可以打機啦，放咗學之後，打下籃球啦，或者係間唔中整蠱下老師啦。我以前係啦，我以前做學生嘅時候其實都唔係乖㗎，我條校服裙係全校最短嘅。咁但係 曾經贏過呢個比賽， 係啊，贏過呢個比賽，但係我覺得冇問題啊。我到今日我咪又係一個我起碼在我自己的標準裏面，我都是一個我不是壞人，至少我覺得。咁，又或者是我覺得壞人犯了法的人，他應該是坐監啦。一些好人他們是應該得到公義啦。咁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很難啊，可能是啦。有時候我現在出街，我覺得咦，我咪喺烏干達咧，咁，然後一秒鐘我個又魂魄翻翻嚟啦嘅時候，因為我今日睇新聞，我睇到有位外國嘅記者咧，佢話佢啱啱去完敍利亞採訪，咁，然後佢一嚟咗香港，佢覺得咦，點解好似差唔多咁樣嘅咁？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某程度上或者敍利亞比香港有一啲更加優勝嘅地方嘅，嚇，咁即係可能好灰啦咁講，但係我覺得即係或者係我哋盡做啦，喺，每個人嘅崗位上面盡做啦。 OK， 希望呢一個唔使等700年後先至可以成真咯， 越快， 最起碼希望我哋三個都有得睇到，因為700年後我哋三個一定冇分題啦。 你唔知科技去到幾進步嘅，可能700年後你仲係咁嘅樣，仲打呢份工你都死啊！ 我就覺得仲要翻工呢件事真係好 sad 啊！ 喂，今日要好多謝曬黃迪斯啦，同我哋揀咗佢其中五首喜歡嘅作品，同埋又認識到佢多啲好多唔同嘅諗法啊， 係啊， 諸如此類嗰啲，係今日認識辣味以外嘅黃迪斯，多謝曬你今日， 多謝 ，thank you， 拜拜。 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圾缸。多得你原谅我肮脏，送你破黑胶，廉价发出歌声意气。送你破灯泡，便宜地照亮你天地。一双加色带一直没落，仍能回味那套旧文艺戏。生生不息的凄美爱情，如月物质跨过世纪。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无论枯干山水。是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700年，潮流里瞬息过去。带他的根归家，送你这破花，来怀念已逝去初夏。 漆黑的星体花叶树木无从留下，你会再流泪吗？花开的沙丘只让我们贫穷地方优美似画。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餐百年潮流里建造共同破碎。虽则你我被每粒星唾弃，我们贫乏却去到今期。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有你的忠心爱侣。 今天再一次多谢晒王迪斯。 是啊，揀嚟有呢一首陈奕迅的七百年后。 是啦，咁七百年后究竟香港会变成点呢、其实就唔可以就係斋坐喺度得个渴望嘅。 是，你要自己去争取返嚟嘅。 是啊，或者睇呢一刻你自己做个决定，就係你应该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啦。 是。 做一啲点样嘅事情啦。咁就可以主宰到你嘅下一代嘅下一代嘅下一代嘅下一代嘅下一代嘅下一代，即七百年后究竟香港会系点样啦。四点半钟之前，你揾嚟呢一首都系好多香港人一齐唱嘅作品嚟嘅。作品名称叫做《和你飞》。 听呼喊声不绝耳吗？这心痛怎消化？难道若说怕，就会停火吗？火擦身伤势重吗？还是强撑吗？但怕你没法回家。困于这街道上断续，却失散幽暗角落里。我不要毅然别去，背成这一远方寄居。有种爱超越限期盛衰，留在我血脉身体里。淋雨打，淋风吹，我也在这里。请救我家，看画面多优雅，时局在变化，道理有偏差。痛哭快失声似哑巴，流泪来记挂。为了你奉上白花，困于这街道上断续，却失散幽暗角落里。我不要毅然别去，背成这一远方寄居。有种爱超越限期盛衰，留在我血脉身体里。任雨打，任风吹，我也在这里，仍然坚持爱，纵使不到，说我们会休憩。 这荒诞岁月里，抹干眼泪行下去，要凭两手擦身壮举。有种爱超越限期成碎，然系与我内心交水。暴雨打，狂风吹，与你共进退。旧记忆，历史中会有着证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形容刚刚过去的周末情况为暴乱，表示暴徒针对警方的暴力行为越来越过分，似乎要攞命。有警员在观塘被近距离以利器割颈，在旺角首次发现以手提电话遥距控制的土制炸弹，并在距离警车不足两米的位置爆炸。有警员被暴徒追打导致流血，亦都有人起飞脚踢向警员头部。警方就四宗袭警案共拘捕四名男子。邓炳强说，自制汽油弹成为常用的暴力手法，有人向警车投掷汽油弹导致警车陷入火海。旺角警署亦都曾经在短时间内被投掷多枚汽油弹，批评暴徒的行为邪恶，目无法纪，超出市民可接受范围，强调警方会果断执法，调配资源，加是快速应变和埋伏作拘捕行动。争取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团体，今晚在中环遮打花园集会，并已经取得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是禁止蒙面规例生效之后首个获发不反对通知书的反修例集会。警方今日向主办团体发信，提出新增条件，要求主办单位提醒参加者遵守禁止蒙面规例。信件话，根据规例，任何人不得在公众集会的时候使用相当可能阻止识辨身份的蒙面物品，否则即属犯法。主办单位有责任提醒参与者遵守，并协助警方作出相关呼吁。立法会财委会加开会议选举正副主席，议员下午向候选人提问。多名民主派议员向竞逐连任主席的陈建波提问。人民力量陈志全说，陈建波早前提出的修成期言论，形同他这一代人榨取另一代香港人的资源，要求他收回。会计界议员梁继昌说，陈建波过往主持会议的时候经常与议员斗嘴，并事先放风预告开会时间，批评有关的做法不妥当。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议员谢伟全批评民主派议员煽动示威者使用暴力，认为陈建波以往主持会议在效率和公平上做到平衡。工联会陆仲雄说，陈建波做得最不好的是经常踢爆民主派议员的谎言，刺痛民主派的痛处。纽新闻台一名车长怀疑被布袋弹击中之后后脑受伤，更加被反绑押入警署扣查两个钟头之后先至获释送院。车长投诉被警员用警棍殴打。记协强烈谴责警方无理扣押同埋涉嫌暴力伤害新闻机构工作人员，并无视伤势阻碍救援，令伤者无法及时获得治疗，促请警方彻查。如果证实有警务人员违规或者失误，警方必须道歉，确保施袭者负上刑责。记协话非常关注新闻机构工作人员采访嘅时候受伤，尤其系极可能被警方嘅枪弹所伤。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亦都对事件深感遗憾，促请当局彻底调查，并强烈谴责任何暴力。协会又促请警方尽快检讨在冲突现场涉及新闻从业员的处理手法，确保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并保证类似的事件不会再发生，保障新闻工作者的合法和合理采访权益。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风势清劲，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1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9,034,000,000多。上证综合指数报3,007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6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2，升3.4；建设银行6.2元，升9仙；中国平安94.6，升1元；盈富基金27.45，升1.5；汇丰控股59元，系9.5，升1元；友邦保险73.8，升5.5；美团点评88元，跌4.5；华夏沪深344.7，升5.5；中国移动66.4，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08.26，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7，加元1.321，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066，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03。港金现价报13,95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78美元，卖出1,490.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几宗意外同埋坏车报告。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嗰度啦，有坏车阻路噶。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瑞丰花园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而家咧，龙尾就排到去窝打老道近油站，咁即系排翻出嚟啦，九龙入口嘅呢一边噶啦。另外呢，因为咁样去沙田方向狮隧嘅管道呢係正实施间封措施。而家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喺培正道去亚街老街方向，近住培正中学对开啦，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就係培正道去亚街老街方向，近住培正中学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㗎。而家龙尾啦就排到去医疗辅助队总部对开，亦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返到去狮隧嘅九龙出口。另外东隧咧，较早时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咗噶啦，不过车龙仲未散得晒。而家东行过海去九龙嘅龙尾咧，就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多车噶，龙尾排到过咗油街。另外喺九龙嗰边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挤塞，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对上噶啦。就系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挤塞，龙尾排到苏屋村对上。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弥敦道挤塞嘅龙尾排返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演报房街都系挤塞，龙尾一路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先嚟到下昼嘅4:44啊，揾嚟有方浩文嘅新歌。佢之前今年嘅第一 plug 叫做《怨》之后咧，有佢今年第二首嘅派台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忘》。歌词里面都有讲到，即系有一啲系失意嘅时候啦，咁可以系一种嘅失恋。另一啲就系情况就系可能当你为你嘅前途感到沮丧，睇唔到将来嘅时候，又系另一种嘅失意啊。 当天这道门合上，冰箱里没人在雪中送炭，呼吸缺氧。这一带并无路向，漆黑里为燃亮我的信仰，历遍风霜，冰封了月容，无能力挡一枪，活像无名是为爱战死沙场，你没赠我急救药箱。今天你被淡实伤，收拾那幕从自有白面样，生活如常，即使我滞留门外竭力拍响，不辨你谁伤，谈维持现状安好，远远说不上，气候过时何以压止我沉方向，破身躯注满热血，坚拒眼前由谁掠夺，日后岁月以初心对抗暴雪，不怕在低温中气喘，愿望无惧否决，理想长存高空盘旋，从不缺这困局，就用双手来解脱。封锁我路途，然后隔绝救兵，恐怕我做反应，如何凭极地飞翔，冻结我本性，我亦会重现我这一套求生本领，残破身躯注满热血，坚强眼前由谁掠夺，日后岁月以初心对抗暴雪，不怕在低温中气喘，愿望无惧否决，理想长存高空盘旋，从不缺心里梦，热到终可溶解这纵没闲情日志换快乐，面前问题才是冰山一个，藏着我埋没我仍有知觉，这身躯注满热血，坚拒眼前由谁掠夺，日后岁月冷风吹，对镜自说，终有浪涛可及眷恋，仍然渴望见乐园，求全意志力与部署，从不缺于困局，就用双手来解脱。这困局就用双手对决。 上年你听呢首歌嘅时候，可能都会谂啊，首歌系讲乜嘅咧？但系如果呢首歌系今年派上台嘅时候，会唔会多咗一重嘅意思？又或者令到你对歌词嘅意思有多一种嘅理解？嚟自张敬轩呢首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决》。纵使你系有失望啊、失落啊、沮丧嘅时候。

原本遇上爱人以为是一件好事，但分手之后你会宁愿、啊、我没有遇过你、啊。他们叫做告五人，用一首有些幽默的作品告诉你听，有些人不如错过吧。那当然是故事发展到结尾啊，你才知道原来有些人是宁愿错过都好过遇见他。来自告五人，爱人错过。最开头的时候应该是这一种的感情观来的，遇上对方真是我这一世人最幸运的事来的了。对方就好像雨水打落自己身上那样，对自己有一种提醒的作用。选择救 M88，作品那个名称叫做爱情雨，这几天天气都不稳定啊，都可能会落雨，所以都是提醒你大借的。听日下午3点骚动音乐继续回来。